生要放，随意荡，情一往。我觉得恋爱是咖啡与糖，甜美是无形与状，这心瘾使我急切向往，难过是情迷意乱，难苦涩怎么讲？ 难过是情迷意乱，难苦涩怎么？